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二集。蓝姑姑不放心，三人加快了脚步，往秋无院赶。夏侯恋只觉他们横穿了整座府邸，周遭的景致越来越破败。走了一炷香的功夫，才看到秋无院的角门。还没进门，三人就听见里头噼里啪啦一阵锅碗瓢盆打翻的声音，还有一个少年的大吼：“ 把书还给我，还给我！” 蓝姑姑和莲香冲进门去，夏侯恋跟在后头。只见伶仃的院子里一片狼藉，一个半大少年被几个奴仆按在地上，满脸都是泥尘。一个肥头大耳的白脸胖子站在边上，鼻子耳朵都像圆乎乎的肉球，浑圆发亮。进府以来，夏侯恋看到的人都瘦巴巴的，感情全府的油水都在这一个人的身上。金陵少年有涂脂抹粉的习惯，那胖子怕是对自己的外貌有很深的自知之明，也涂了胭脂水粉，只是劲道有些过头。夏侯恋和他隔了几步远，香粉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让夏侯恋脑袋发昏。 什么叫还给你？这书本来就是我的，就算我用不着了，丢在了外面，那也是我的，谁准许你这个狗杂种进来看啊？ 胖子把书撕得稀巴烂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 就你那怂样，还读书？怎么，你想考科举，想当官啊？做梦吧你！贱婢的儿子，一辈子只能给本大爷当贱婢。 我宰了你！我宰了你！不许骂我娘！不许骂我娘！” 少年竭力挣扎，脸气得通红，眼里都是血丝。莲香和蓝姑姑跪在地上不住叩头，哭道：“ 大少爷，放过三少爷吧，放过三少爷吧！”“ 你滚一边去！来人，快给我搜搜，看他还有没有私藏我的书，都搜出来撕干净！” 家丁里里外外翻了个遍，几乎把整座院子掀了过来，连茅房里的草纸都撕光了，把一堆碎纸通通堆在空地上。书着实不算多，加上草纸也不过堪堪垒成一个小堆。三少爷怔怔地看着一地碎纸，缓缓抬头，目光阴冷地注视那胖子道：“ 若我有一日扶摇直上，必要你死无。” 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家丁一脚把他踢翻在地，大笑道：“ 还扶摇直上呢啊，在泥巴里面打滚的贱命谁也改不了。” 夏侯恋蹲在墙边上看得心头窝火，手不自觉摸上薛礼的匕首，又转念一想，不行，刺客不能暴露自己。他强迫自己把手移开，安静地缩成一只鹌鹑。胖子蹲在三少爷跟前，从地上抓起一把纸屑，左手捏住他的脸，把纸屑塞进他的嘴里。三少爷不住挣扎，家丁死按着他，看他咳嗽不停的模样都笑起来。蓝姑姑和莲香想冲上去，被其他家丁拦住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少爷红着眼趴在地上。 谢青兰，你听着，你那个贱婢娘亲当初趁我爹喝醉酒爬上我爹的床，这才有了你。你就是个狗杂种，还妄想读书做官，死了这条心吧你啊！我娘给你脸，才让你还有个少爷的名头。你要是不安分，本大爷让你和你那老不死的奴婢滚去刷工桶。 胖子在他头顶上撒了把纸屑，纸屑雪花一般落了他满头满脸，一群人大笑不止，扬长而去。蓝姑姑和莲香扶起谢金兰，两人拍着他身上的灰，眼里都是泪水。 大少爷怎么能这么欺负三少爷呢？这些书都是他不要的，咱们三少爷从仓库里捡回来还不成，竟把这些书都撕成了这样了。 莲香愤愤不平，看见谢金兰抿唇不语，软了神色道： 少爷，要不咱们还是不读了，唉，没纸没墨的，现在书也没了，还是算了吧。 谢金兰没理他，蓝姑姑拿来扫帚，要把地上的碎纸扫干净。谢金兰站起来拦住他，道： 别扫，把他们收进屋里，我还能粘起来。 可是，都碎成这样了，还是好几本书在一块的书墨子，能粘回来吗？ 能，放着我来。 哎，对了，今儿奴婢带回来的小练识字，能帮上少爷。小练，你在哪儿啊？快过来，给少爷请安。 夏侯练闻言，连忙跑过来，歪歪扭扭的给谢金兰作了一个揖。走到近前，夏侯练才看清这位小少爷的长相，虽然满脸泥尘，却挡不住眉间秀色，眼梢似是墨笔扫过一般微微上挑，勾勒出风流一片，只是脸色苍白，病恹恹的，一副没吃饱饭的模样。原来是个娘娘腔，怪不得毫无反手之力。茄篮里的男人每个都身强体壮，脱了衣服就是一块块的肌肉。夏侯练常年在山上，见到的都是千锤百炼，在死地里摸爬滚打回来的男人，从没见过这样身娇体弱的小少爷，当下心里有点瞧不上他。谢金兰掀起眼皮打量了夏侯练一眼，见他鬓发散乱，脸上不知蹭上了什么脏东西，灰一块黑一块的，活生生一个泥猴样，忍不住皱眉道： 这什么玩意儿？我不要，退回去。 谢金兰这厮虽然是个有名无实的少爷，却养了一副心高气傲的脾气，在他眼里，正院的那位大少爷迟早要被他踩在脚下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等他金榜题名，打马游街，谢府这干人就会涕泪横流地跪倒在他马下，求他的原谅。每当遭受欺辱之时，他都会想想将来风光得意的时候，打碎的牙齿混着血往肚子里吞，气没能消，牙和血在他心里碰出了一个又一个坑坑洼洼的心眼子。他没记住孟子说的以德服人，只记住司马迁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要想出人头地，唯一的路子就是科举。谢家是书香世家，世代为官，可惜传到谢府大爷谢秉峰这代，人丁渐衰，谢秉峰汲汲营营一辈子，到现在还是督察院六品的经历。不过他师传大儒戴圣言，为官又廉洁清正，倒是博了个学富五车清廉为官的好名声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